中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 文化娱乐最前沿，876资讯。 吃香菜到潇湘府，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，天通苑华联店、燕郊店盛大开业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，我是小东。春节期间有不少展览在举行，你也可以走进博物馆感受年的气息。下面给您介绍一下正在举行的一些展览。戊戌新章国博春联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。春联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，早在唐代开元年间，民间就有了在门上张贴吉祥喜庆之语的春联样式。敦煌遗书当中也有春联三阳始布四序初开之记载。展览希望用这一蕴含民族文化传承和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辞旧迎新。瑞犬望春风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，在这里你可以尽览各类与犬有关联的文物。后传统的告白当代水墨作品邀请展正在中华世艺坛举行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中国水墨艺术走到今天，对世人起着美誉的作用。被称为后传统水墨的中国当代水墨，在继承传统水墨创作技法经验的基础上，对既定的审美规则和趣味进行了质疑与挑战，试图构建对当代历史文化的注解。2018传统现代民族服饰之旧长新上动展正在中华世纪坛举行。展览选择少数民族服饰充当这场穿越之旅的主角。在这里你能看到让人啧啧称奇的经典美学，发现一些跨越时代的传奇符码。信仰考古明清非遗文物展中国眉山文化的脉动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。眉山文化是在中国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的进程当中，相对最具文化原生态的地域文化的典型之一。展厅里这些跨越了时空的物质实体，还原了那些传承上千年却又迅速消逝的信仰内容。初一一大早，国家图书馆就迎来了戊戌狗年第一批读者。国图向读者赠送图书，读者在书香当中度过了农历新年。来听报道。 现在是早上8点，国家图书馆还没有开门，不过呢，读者已经排起了长队，从2楼平台一直排下了1楼。队伍里呢，我看到了一些熟面孔，像排在第一位的呢，应该是刘执新，在去年的时候，他也是国图第一位道馆读者。 大年三十晚上10点钟左右过来。我退休以后很喜欢读书。 现在是上午9点，国家图书馆准时开门了。国图馆长韩永进正在给第一批道馆读者拜年，也给前3位的读者赠送了图书和百年风。 这是娄宇烈先生的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，还有儿童具有观赏性的盘中餐。 那现在呢，就有读者在大厅里看上书了。 你今年几岁了？ 9岁，都还没满10岁。 是不是很早就起床了？ 7点到这儿，等了这么久，有个收获吗？ 领完书，读者可以到阅览室去看书，还有人去参加国图的春节文化活动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是下楼来到了击鼓厅，也就是今年的重头戏之一——永乐大典展。永乐大典呢，是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。国图每天还给读者提供可以临摹的抄书纸。除了永乐大典展以外呢，读者还可以到楼上猜灯谜，参加趣味知识问答。少年儿童馆呢，有新春 DIY 手工故事会和儿童电影展播。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。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天气明显回暖，白天的最高气温仍然会达到6度，但是早晚体感依然较冷，请根据气温的日变化及时调整穿着。